天实验舱三个舱为基本构造。天和核心舱主要用于太空站统一控制和管理，具备长期自主的飞行能力，支持中国的航天员长期驻留，展开太空医学、太空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试验。印度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恶化，再多接近38万人染疫，3645名患者死亡，两个数字再创新高，全国累计确诊人数超过1800万。当局将由星期六起开放为所有18岁以上人士接种疫苗，不少人尝试上网登记但不成功。专家说，印度合资格注射疫苗人口达到6亿，但疫苗存货不足。美国白宫说，将会向印度运送总值超过1亿美元的物资，今日起陆续抵达，包括氧气樽、N95 口罩和100万套快速测试剂。美国又将订购的阿斯利康疫苗原材料转运印度，可以生产2000万剂疫苗。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本港下昼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28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3度。听日日间天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及炎热。星期日晚上至下周初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03点，升咗231点，总成交金额119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4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4点，升6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631.5，升3.5；美团309.2，跌2毫；友邦保险103.5，升3.7。中国平安86.25，升8.5；阿里巴巴231.4，跌2毫；盈富基金29.46，升2.5；比亚迪股份168.8，跌5.6；香港交易所480元，跌8.8；汇丰控股48.3，升8.5；小米集团25.15，跌0.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763，英镑10.826，瑞士法郎8.536。澳元6.039，加元6.308，新西兰元5.629，欧元9.41，每百日元兑港元7.12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325。港金现货价报16470元，比上日收市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19美元，卖出1777.9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喺太古城啦，因为有火警，而家英皇道不能够转入太古城道，而太古城道去太古坊方向介乎英皇道至到太丰路嘅路段咧系封闭咗噶。咁而家太丰路去英皇道方向咧就比较多车啦，车龙排翻上去东区走廊之路，近住鲗鱼涌公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受较早时意外影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都还是比较多车一些，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的桥面就比较多车，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比较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公主道桥面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49，听朝系出时间早上嘅5:52。依照法例规定。

四月二十九号啊，骚动音乐， 耶、yeah.！ 唔敢讲星期几， 啱 捞唔到 星期 四啊嘛，今日星期四， 翻多日工我又有得放假啦。每日翻工都系谂放假， 但系放完一日之后就谂，哎呀，我之后嗰日又要翻工啦。 唔好咁啦， 讲啲开心嘢咯，最中意讲开心嘢噶。 咪咯，点啊？呢排有冇 planning 啊？你对你啲假期？ 我冇啊，你有冇咩开心嘢啊？ 冇、啊，都系啱啱之前嘅假期去咗睇戏咯。 哦， 同埋 upcoming 嘅假期好想去食拉麵咯。点解呢？其实都有个古仔嘅。因为话说呢，我啱啱过去睇咗一套都未正式上画，朋友跟啲朋友一起去睇。咁、就係讲一套关于类似烧肉咁日本嘅电影啦。咁呢睇呢啲电影就好邪恶嘅。因为呢你平时睇戏咁你通常都会买啲零食入去食啊，或者饮下嘢，咁但系你都知而家戏院系不能够饮食噶嘛， 差好远啊，冇得食泡芙， 差好远噶，咁你斋睇咯，望住个画面咯，咁但系跟住然后你就知道呢一套戏系讲烧肉嘅时候咧，咁就好煎熬啦，嗰两个钟个过程就望住佢不停咁样煎一啲烧一啲好靓嘅和牛啦，咁跟住仲要系。近镜啦，佢嗰套戏系直头咧个内容类似有啲教你点样烧先烧得靓咁样嘅，咁然后你又睇，哇， 好想食， 好想食嘢啊，好想食日本，好想去日本食食好嘢啊咁样，咁然后就令到我好想，哦好啦，决定咗今个星期我一定要去食拉面，唔系、我想食拉面，因为我唔好烧肉嘅、其实我唔太好烧肉嘅，我比较好，即系如果去日本食嘢的话啦，我系比较好拉面。 Yeah yeah yeah, totally agree. 我系拉面之鬼啊！我系为咗食拉面，当年我系特登去福冈嗰度，就系、是、餐餐都系食拉面。咁所以呢、因为福冈比较多唔同种类嘅拉面，可以 博多拉面好出名啊。 係啦，会试到好多嘅，咁又去到嗰间咩兰嘅总店嗰度又试下啦，虽然其实同香港真係冇乜分别啦咁样。 但我听讲日本嘅嗰个兰係好食过香港喎，我真係、 我 未试过日本嗰个， 我唔觉得咁大差别囉，即係我会劝大家难得远赴到去日本。话福冈的话咧，你去嗰个乜兰嘅总店去打卡系冇所谓嘅，你唔好期望会同你香港嗰碗又争几远，香港嗰碗好好食噶啦，已经咁样系啦，咁所以唔好期望差好远咯，你去试下其他啦，即系喺日本先食到嗰啲啦，我会咁劝大家啦。 咁你会有冇啲攻略系去日本搵拉面应该咩渠道咧？即系。是不是旅游书那些就可以呢？定是 我觉得不是、啊。 定是是但一间其实你入去都已经可以。 我觉得这个其实这样讲啦听朋友讲是最稳阵的我觉得。因为当然固之然就是你随便入一间好老实讲即是可能人在异地你吃什么都特别是觉得好吃一点。是真的。 用日本的水啊 是啦。 去煮出来的味啊。 是啦用日本人的手去。去整出嚟嘅拉面都好似好食啲咁样，咁的确会有个咁嘅感觉嘅，咁但系我通常咧，我试过跟旅游书去食拉面咧，系会中伏嘅，即系嗰个伏系唔系话佢碗拉面好难食，都唔难食，但系你会觉得我喺香港都好似食到差唔多嘅质素啦，咁我点解要喺日本食咧？咁样，因为佢哋可能即系推介一啲都系会比较叫做人气啲，或者可能系一啲遊客嘅拉麵店，咁變相可能有時嗰啲口味會同喺香港你食到嗰啲都會好近似，咁、所以我好多時候都係問我試過我去福岡嗰次就係問一個喺福岡度工作嘅朋友邊度好推介，咁佢就介紹咗一間咧好都頗為難揾嘅，佢你類似要行到去咧，好似阿叮當同大雄住嗰啲地方嗰啲民居附近咧，咁樣佢啱有個角落頭就有一間鋪頭仔。即係好唔起眼嘅，咁但係好好食，咁所以我去日本通常食拉麵，我都係即係信朋友，我覺得係最穩陣咯。 因為你啱啱講嗰種嘅位置，佢就係屬於民居嗰啲，就少啲會有遊客。咁因為一個唔知邊度嚟嘅概念都會有，如果佢 serve 遊客嘅話，你硬係覺得佢啲嘢係冇咁原汁原味，可能因為嗰個人流比較。 多啦， 系啦， 系啦，咁跟住佢真系 serve 遊客，佢嗰個 mindset 同普通一個可能街坊嘅生意已經唔一樣啦。咁咧嗰日去日本嘅朋友都有佢自己提供一啲方法，就係、是、你去嗰個鋪頭睇門口嘅餐牌，只要有俾遊客睇嘅語言， 就唔好入， 就唔入啦。 啱。真係啱，我都係㗎，我都係㗎。我嗰陣時去日本咧，就算唔係食拉麵啦，食其他嗰啲串燒也好，乜都好啦，我淨係會入一啲咧得日文字嘅餐牌嘅餐廳去食。咁然後通常你都會發現嗰啲餐廳好家庭式或好地道啦。咁然後其實我都真係唔知道個餐牌係寫啲乜嘢嘅，我真係隨便點嘅啫。我打開。隨便好似九宮格咁樣玩 bingo 咁樣圈幾個，咁我就嗌，咁就食㗎啦。咁然後嚟到好食咪一份驚喜囉，唔好食你都覺得個有趣，嗰個過程幾 有 趣 啊咁樣。所以第一個 tips 咧，即係冇自己生出嚟嘅 tips， 即係頭先第一個講啦，即係睇個 menu 嘅語言啦。第二個就係其實總之你行到好攰咧，你揾最就近一間咧，通常嗰間都已經好食噶啦。 係啊，同埋咧，我想講有一次個經歷係好誇張嘅，因為喺香港咧係感受唔到嗰樣嘢，就係咧我試過有一次喺大阪，咁然後行街行到好攰啦。咁然後突然間咧行到即係好多深仔橋附近咪有好多橫行嘅，咁行到去一個橫行嘅時候咧，突然聞到一陣香味，係真係突然有陣香味。平時喺香港你係唔會感受到行下街有陣香味嗰種感覺嘅，係你係分到個方向嘅。佢話俾你聽，你即係好似個 GPS 咁樣，你向東行30米咁樣咁嘅感覺。咁啊，跟住嗰個香味走咧，我揾到一間食雪糕牛角包嘅鋪頭。 高牛角哦， 系啊，咁嗰阵时咧，我都未知原来间铺系几出名嘅，咁然后就试咗啦，又好平啊嘛，因为100 yen 已经食得到咁样，咁然后好好食，翻到去香港，我冇睇旅游书，然后我介绍翻俾朋友，先知道原来嗰间系好出名，即系嗰个香味系夸张到咁样样。 系啊，佢嗰、那个你雪糕牛角包，又佢有啲雪糕菠萝包，后屘喺香港咧有人代理咗翻嚟喺旺角扫街嗰头咧， 哦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唔知青绿色咁样样嘅装修咁样， 系， 我都记得有呢个咁样出现过嘅咁样。 你嗰间系同我嗰间唔同嘅，你嗰间都出名，不过系两种唔同嘅产品嚟嘅，但系都系喺。个面包度夹个雪糕咯， 就系嗰啲咯， 冇错。 我好辛苦啊，而家讲呢啲嘢就冇得食。 咁你明唔明我当日喺个戏院度睇人哋烧肉嗰个煎熬啊？我经历咗两个钟啊，我而家同你倾咗15分钟咋， 已经系咁样样。但系真系会噶，我睇电影或者剧集咧，譬如之前咩都睇嘅时候，你睇外国嘅电影，佢哋好多时候例如食 burger 系 食得好好味，会令到。我好想有一餐就食 burger， 見到佢鋸扒飲紅酒咧，咁就好想啦。睇韓國食部隊鍋咧，我又會想噶咯。譬如以前喺 Running Man 嘅時候，見到佢哋哇食真係佢哋嗰個遊戲係真係要食部隊鍋成咁嗰啲，就會即刻好想第二日就去食下咁。咁而家多睇日本嘅動漫或者日劇都好，食壽司好似咁啊，拉麵啊、燒肉啊，哪怕去到只係。好細微嘅肉子燒咋，一個咁 specific 嘅一味餸，見到都會想食啊！咁跟住，我最記得有一次係最癲咧，就係嗰時有套日劇係上年嘅，就係、是、講拉麵嘅 ，OK， 係啦，嗰套咩唔知咩人氣女王拉麵遊記咁樣樣 ，OK， 鈴木京香做嘅咁， 咩京香話？ 鈴木京香， 鈴木京香， 你識另一啲京香啊？ 唔知啊，唔識啊。唔好熟囉，但係 好熟啊， 個 名 係囉，好多人叫京香 京香囉，咁佢呢個就叫鈴木京香咁，咁佢類似個古仔就係鈴木京香係一個女嘅拉麵師，咁然後佢攞咗獎好犀利，跟住佢開咗一間公司呢，就會幫其他日本好多唔同嘅拉麵店去做一個諮詢囉，即係我可能生意唔好就搵佢睇下會唔會幫佢喺嗰個拉麵嘅配方等等嗰度去改良啦咁，因為佢都講少少日本拉麵嘅歷史同埋個現況，就其實好多間競爭好大啦，咁 係啊係啊係啊， 咁又係出現嗰個狀況啦。你一路睇住嘅時候，擺到明係食拉麵啦，成套劇就不斷出現拉麵啦。咁你係一路睇，你係會好想食。係 啊，我明白。 所以我睇咗一兩集之後咧，我開始咧會配合自己睇呢套劇去食嘢。例如夜晚喺屋企睇咧， 我就会买一个平时可能都是合咩道嗰啲啦， 嗯， 会特登买啲好似拉面啊，真系。 哎，你好渣咯！你讲完之后，你讲埋先，我一阵先话俾你听我的 case 系点，你讲。 系啦，有呢、這、一个，跟住直情有一次试过喺乐富都有间拉面店，嗰次就系、是。为了因为要配合睇呢套剧，特登去个拉面店嗰度买咗个叉烧拉面，食住嗰个拉面嚟睇呢套讲拉面嘅日剧。 系， 我觉得咁样先至 你个你嗰、那个嗰、那个水平未够癫啊！我试过咧，因为好想食拉面啦。咁早排咧，上年咪好多餐厅我哋都冇得堂食噶嘛。 系啊， 咁冇得堂食嘅拉面其实系即系我自己觉得唔好食嘅，一定系堂食嘅拉面先好食。咁但我又好想食拉面，点算呢？我上网睇人点样整，即系要买嗰啲猪筒骨啊，翻去熬个汤，熬十粒钟啊，系啊，熬个汤。其实最烦系熬个汤底嘅啫嘛，同埋搞嗰嚿叉烧出嚟啦。咁我真係试过买晒材料返屋企整整唔到嘅真係。我真係买咗啲材料返屋企然后煲啦喺度熬啦，但你冇人哋嗰啲咁样嘅压力煲呢、嗯、你係真係做唔到嗰个水准。所以冇辦法，拉面係唯独是喺屋企我觉得係整唔到自己整唔到嘅嘢食嚟嘅。 嗰、那个汤囉，所以我喺屋企整到嗰个汤就因为用佢嗰啲杯面里面嗰啲包 我而家如果真係好想食，我屋企长备咗个咩兰嗰啲嘅 拉面嗰啲自己煮嘅。 佢而家有一自己煮㗎嘛，一 pack 买返去㗎嘛。但係我都係觉得要堂食好食啲。冇辦法。 冇啫，夜晚喺屋企过口瘾都只能够。同埋去堂食，我明嘅，即係佢始终佢嗰个 design， 佢哋真係考量到，其实唔係拉面，可能你就算食牛腩面佢都有机会会諗，即係佢嗰个汤啊，佢个温度啊，咁你有时你可以分开上嘅、 嗯嗯、 即係外卖都好，咁但係你始终你隔咗一阵间嗰个汤个温度唔同咗，真係唔同。 係啊，即係其实呢之前都唔係咁识呢啲嘢嘅，即係知道拉面好食咪好食，唔好食咪唔好食囉。咁然后呢我记得上年睇过一啲报道咁样啦，去讲啲拉面店点解有啲系好食有啲系唔好食嘅呢。咁原来呢其实好多时候呢其中有一个报道我记得系讲个储存方法出咗问题、即系可能只不过系佢个汤底本身系冇问题㗎喎，喺工厂度整出嚟系好好味㗎喎，但系可能运送到去个铺头嘅时候嗰啲温度温差系可能差咗几度呢，已经系即刻唔好食。咁我覺得哇，講究原來係整個拉麵，你以為佢個湯一個麵咁，同我煮雲吞麵有咩分別啫？咁我以前會咁好天真噶嘛，咁但係原來係講究到咁樣嘅地步嘅時候，我就決定雖然覺得食拉麵喺香港食一碗而家百幾蚊係好貴嘅，但係原來講究到咁嘅，咁冇辦法啦，抵避啦，嗰百幾蚊你自己整唔到嘛，冇計啦咁樣咯。 死啦！你講完之後，搞到我今晚好想諗下。开啲咩嚟睇，配住食啲咩添？特别你知而家咧，夜晚冇得入戏院睇戏，我平时惯系凌晨入去睇，而家冇咧，就要将呢一个嘅娱乐搬喺屋企嗰度做啦。 夜半一点，我搬间戏院，胡乱幻想可降落到冰川，再浸温泉。Yeah, yeah, yeah.大厦外边夜市都太短，谁寂寞得早也没知亏损，地转天转，你问快乐哪秒结束 ？Yeah， 而我未结束 ，Yeah， 楼梯中再拍着吉他，浪会越上风。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time. You don't see it back in 半分钟慢，而难习正由得他一不消散。Oh, oh, oh, oh. 共我一起末世中转圈，如能热恋，祝你觅到首选，坐上飞船。我令宇宙节奏放松 ，Yeah， 而你在太空 ，Oh， 逃生中眼泪看中花，莫会遇上风。'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s, dumb times. He will say it all down, but then turn around. 你难道曾有的他，一把潇洒。 听过 MC 张天赋的 Good Tim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政府以疫苗氣泡為基礎，即日起放寬多個場所的防疫限制。酒吧商戶可以在食環署網頁下載確認顧客已經接種疫苗的應用程式。員工需用手機掃描疫苗電子針卡上的二維碼。香港酒吧業協會主席錢俊永說，收到政府部門通知iOS 版本未面世，員工必須用 Android 手機下載，批評政府欠缺後備方案。他表示，核下會員酒吧大約500間，有八成會開業，目前七成員工已經打針，兩成員工不願意打針，開業時可能面對員工不足的問題。他又說，協會大約100間酒吧由今日開始向已經接種疫苗的市民提供100元現金消費券，消費滿一定金額送戲飛，希望提供誘因吸引更多年輕人接種疫苗並且到酒吧消遣。一名26歲助理土木工程師2017年在巴士上以菜刀刺向女朋友33下導致對方死亡，男子早前被陪審團裁定謀殺罪成，高等法院法官認為被告對社會構成重大風險，依例判處終身監禁。法官判刑時說，被告案發前特意購買20厘米長的菜刀，拆了包裝放入背包，認為被告絕對有預謀犯案。閉路電視片段清晰顯示被告伸手入袋，正待時機取出菜刀，之後大力刺向女朋友身上多處，刺穿她的肺部、心臟及胸骨。被告再刺傷自己，從巴士破窗跳車墮地。精神科醫生不相信被告有任何精神病，亦都不認為被告患有人格障礙。法庭接納被告沒有嚴重的精神問題，無需接受精神治療。審計報告建議入境處加快處理未完結的假結婚調查個案。入境處發出聲明回應說，對於一些不懂刑事調查的人胡亂批評執法部門的個案處理手法，處方深表遺憾。審計署說，根據規定，在立法會帳目委員會進行公開聆訊前，部門首長或者屬下人員都應該避免公開反駁審計結果。帳委會副主席謝偉俊說，入境處的做法罕見，但相信不會影響帳委會的公開聆訊。中國建設太空站的首個艙段天和核心艙順利進入軌道，升空時重量超過22噸的核心艙由長征5號 B 遙2運載火箭送上太空。天和核心艙在軌道上運作順利，標誌中國太空站在軌組裝建造全面展開。國家主席習近平致電祝賀，期望大力弘揚兩彈一星及載人航天精神，奪取太空站建造任務全面勝利。中國的太空站以天和核心艙、問天實驗艙和夢天實驗艙三個艙為基本構造。天和核心艙主要用於太空站統一控制和管理，具備長期自主飛行能力，支持中國的航天員長期駐留，開展太空醫學、太空科學實驗和技術試驗。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3度。听日日间天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及炎热，星期日晚上至下周初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太古城的火警事故，因为火警现在英皇道的车辆暂时不能够转入去太古城道，而太古城道去太古坊方向介乎英皇道至到太丰路的路段是暂时封闭，影响到一带的交通繁忙。太荣路去英皇道方向的车龙排到太古湾道近太丰路，驾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就是因为有火警，太古城有一些封路安排，英皇道的车辆暂时不能够转入太古城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对开，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在天马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而家近富豪东方酒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界限街近花墟段。咁另外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在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和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系 Lazy Lion， 为咗抗疫，要避免聚会同大型活动，活动嘅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dumb, so dumb, so dumb. Benson, you 几耐 冇同朋友都真係好長時間。點解咁耐冇同朋友打機呢？主要嚟講係等得啲 friend 收工開得機嚟，我都差唔多瞓覺。以前呢讀書嘅時候呢就開心啲嘅，放學返到屋企如果唔使補習的話，打幾耐打幾夜完全冇人理。當然啦，而家要翻工又边有咁好精神？等成晚都未开到机啊！ We all suffocating, say you faming 唯有只是得个人 I mean I'm waiting, waiting 只是得个灯我有苦自己知但我知自己不是一个人 I mean I'm waiting, waiting 只是

前同一班朋友打機，識朋友一樣嘢好，冇乜嘢需要考慮。打機嘅朋友，你唔需要考慮佢外在條件，佢身家豐唔豐厚。是啊，甚至乎你唔知佢个样系点，一样都可以倾到偈。佢系 Mark Tai 大俊阳，我唔算靓仔。咁当然啦，男仔打机梗系讲技术噶嘛，打得叻 ，friend 咪会多啲咯。 来用手指竞技你最爱游戏，让我试试和你飞。200cc 已准备，齐集起点，随机猜到上降力，分分钟缠住你，对付你不可一世。I will fight you, I'll fight you， 赢个彻底。再倒数三二一分，可失势抢手。车胎最找地，云画花朵美亦对照下游记，逐格试试来对比，练到手指也甩皮，纯属赛道连他镜阵亦有预备，谁求食混与你，竞技里的几心战。 I will fight you, I'll fight you， 将你压扁，再见到终站先飞出归壳早天天。 是一隻赛车游戏衍生出来的作品，有陈雷的屈机。打机的世界有一样东西好的，无论你屈不屈机呢，都有权利去得闲串人两句，话晒都是 friend， 讲下又有什么所谓啊，起码有些东西不用摆上心先。是的，打機方面串人真係冇乜壓力，

玩色架，玩飲茶，玩吉他，玩到冇嘢玩，你可以玩手板。 司機，你咪揸緊 GTA 啊？ 機師， 喂你降落甩你嘅喂， 中介好新奇，喺屋企好肥，有得玩我即刻會飛， 歡喜全人類過癮。起开心有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日与今晚通宵玩到自自分，全力发奋，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照集六路都近，日与今晚跟我玩到自自分。 这首歌讲晒噶啦，佢系郑中基。 豪华快乐嘅习惯就系去玩，讲起点去玩，仅有十样俾你拣。我好称赞起全人类过瘾，一起开心又点过分。 系啊，今晚约埋成班 friend 一齐玩，玩咗先至瞓啦。 正五号 B 遥二运载火箭送上太空，天和核心舱在喺轨道上面运作顺利，标志中国太空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祝贺，期望大力弘扬两弹一星及载人航天精神，夺取太空站建造任务全面胜利。中国的太空站以天和核心舱、运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三个舱为基本构造。天和核心舱主要用于太空站统一控制和管理，具备长期自主飞行的能力，支持中国的航天员长期驻留，开展太空医学、太空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28度或者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3度。听日日间天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及炎热，星期日晚上至下周初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太古城嘅火警，咁而家咧仲系处理紧噶，英皇道不能够转入太古城道，太古城道去太古坊方向介乎英皇道至到太丰路呢一段咧，都仲系封闭紧啦，一带嘅交通系受到影响。太荣路去英皇道方向车龙排到太古湾道，近住太丰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演艺学院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喺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落去观塘道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的桥面多车，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另外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都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在窝打路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元朗公路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街市那段咧，而家都系繁忙啦。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啦，近住友爱村对出那段咧比较车多挤塞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 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今日我哋难得有两位嘉宾，不如一人一句赠俾佢哋啊！ 好啊，宾神，呢两句都好有意境嘅，听住啦。 周耀挥之不去， 皇家仪态万千， 好工整、啊。 不过呢两句到底有啲咩关系啊？ 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嘉宾咧系有周耀辉同埋黄嘉怡嘅，你哋好啊！ 大家好，挥之不去嘅周耀辉。 你知唔知头先我一路有留意住，特别咧周耀辉老师嘅反应，特别去到你讲最尾嗰句，呢两句有咩关系咧？佢系咁点头。 系因为呢一句咧系一定要讲嘅，如果唔系周耀辉老师会觉得吓识唔识字噶呢两个人。 哦，咁我永远都唔会咁嘅，你唔认识我啦，我从来都唔会话人哋啊，你会唔会识唔识字？因为其实我都唔系一个好识字嘅人。 哇，好大压力，周耀辉老师咁样讲。但我觉得是这样的，献丑就不如藏拙的，我现在想收回埋。 那又不行，我准备了个礼物呢都要送给两位的。那我将刚才两句说话呢就写了在这个卷轴上面，那你 多谢多谢多谢。 可以轻轻打开望一望，就是将你们的名字吃了下去那个句子那里。 但手字就好靓 噶，呢手字就系我哋嘅监制叫做 Carmen 啊，佢每一次都会帮我哋将我哋度咗嗰啲古灵精怪嘅句子咧，佢就会亲手写喺上面，然后送俾嘉宾咁样。 哇，好有心喎、 啊！咁所以呢 两心啊， 系啊，系呢两卷就我哋都觉得啊，我哋一路谂咗好耐，就因为嗰个所谓嘅公正就系人名，然后要食一个好似四字成语咁，所以我哋就谂咗呢两句送俾。 挥之不去都难谂噶、啊，我觉得。相对于仪态万千，我估就吓系咪噶？ 调翻转啊，你知唔知啊？即是王嘉怡那句呢好难諗啊。 吓点解啊？ 因为要諗到那个意思两句，即是我哋亦都每一次除了即是食咗个字之外都想从中即是倾到一啲 topic 㗎嘛。即是挥之不去嗰样嘢我哋好快好快諗 你觉得喂耀辉 点样 点样咁耐都唔走嘅仲响度咁样。 嗱我哋听嗰个呢好见个夹眼都唔算嘅。係。係因为我哋就讲今次有个展览留念，咁其实你有念先至会有留嗰样嘢。咁、那个念就係因为你有啲情感挥之不去先至会有。咁样听。是不是真的好好 你兜得好好啊波成 又不要说兜的。而王家如果我们想过那些呢、王家什么移花节目啊移山填海。 什么移都想过但好像没什么移是 很赞美 的。是很正面的所以我们就用了移态万千啊。 即是那种靓是除了人家一般讲可能外貌上面姿态上面其实在艺术上面音乐上面那种靓都是一种移态来的我们觉得。 哇是最 高。是不是 ?OK,OK,、okay, okay, okay, 完全听好晒。多变其实万千即是多变嘛。 是啊是啊我们都觉得就是可能 嗰種美唔一定淨係外貌上，佢音樂上面呈現出嚟嗰種 presentation 都可以好多變咁樣。 好， 咁所以就將呢兩句就送咗俾你哋。OK 啊嘛，OK 啊，滿意嘛？ 非常之好。 我中意啲卷嘢啊， 攞翻去珍藏啊，可以咁。 謝謝埋 Carmen。 係啊，多謝曬，多謝曬。 問下周耀輝老師，我哋有冇進步空間啊？喺呢個用字上。 嗱，其實做人咧一定有進步空間， 係 嘛？包括我自己啊，其實人人都有，即係贪玩咯，其实唔系进唔进步啊，而系你做咗一样嘢出嚟之后，跟住再想做另外啲唔同嘅嘢，有啲人就称之为叫进步啦。但我成日就觉得系贪玩，想试一啲新嘅嘢咯。 而今日我哋有两位一齐嚟到，就系因为头先轻轻都有讲过有一个即系艺术嘅 project 啦，叫留念啦咁。咁所以亦都有即系挥之不去呢一句啦。 同埋仪态万千， 同埋仪态万千呢、這个系我觉得都好似入到。有冇得轻轻介绍下其实呢一个嘅 project 少少 background？ 我讲先啦。咁因为成件事我系开始嘅。即系揮之不去嘅就係周耀輝，咁咧想揮之不去嘅，即係想呢個城市繼續自己可以做到啲嘢落去。幾年前啦，又已經係咁就亞洲藝術文獻庫 Asia Art Archive 咧，就揾我做一個駐場計劃 residency。咁於是我就負責係去佢哋嘅夏碧泉 archive 嗰度，以呢一個 archive 咧作為起點嘅。咁我嗰陣時即係第一個嘅諗法就係去到入邊見到好多嘢，哇！一個人夏碧泉係香港好重要的一個藝術家，佢收藏咗咁多嘢，但用佢嘅名字，我覺得一定唔會係咁簡單。我係諗起佢嘅屋企人啦，佢嘅太太。咁後來我再去佢佢屋企度咧訪問過夏太，就知道原來即係佢哋兩個人感情好好啦，佢哋即係一齊咗好耐啦。咁我就覺得其實我哋要做成一件事咧，有一個咁樣嘅收藏品咧，一定係有咁樣人同埋人之間嘅聯繫。先至可以成事嘅，咁慢慢我就覺得，我要揾一啲人同我一齊聯繫起上嚟，去做起呢一個嘅駐場計劃咯。咁另外一個即係出發點就係，我去到嗰個 archive 嘅時候咧，我自己好受嗰啲相片吸引啦。即係頭先你哋兩個交一個咁樣嘅實體嘅紀念品俾我。同埋我哋咧，我係好感動嘅，因為依家太少有啲實體嘅嘢啦。咁但係你去到夏碧泉 archive 咧，佢有好多細細嗰啲四四方方嗰啲相仔咧，周圍係有花邊嗰啲啊。 哦， 咁佢哋嗰陣時好多人係興影咗啲相寄俾你，或者親手俾你，後面咧往往寫住留念呢兩個字。咁我覺得都好似好啱我哋呢個 project 嘅名，咁所以就成為咗留念。咁跟住我就揾咗一班年輕人。佢就同我一起去做啦。咁簡單嚟講，就係佢哋去邀請人去呢個夏碧泉嘅 archive， 然後佢哋創作一系列嘅作品，然後再交俾我，我就再揾阿黃嘉怡音樂人。咁我自己做音樂啦，咁我就揾一啲音樂上面拍檔，就再同阿黃嘉怡聯繫，我哋咧就創作咗另外嘅一批作品去呼應前一批作品咯。一層一層嘅聯繫，一層層嘅思念咁咯，你可以理解為。 咁嗰時揾合作嘅人選，你仲記唔記得係可能一啲咩原因，或者一啲可能有啲嘢突然之間 trigger 到諗起，哦，我就諗起黃嘉怡呢個人啦，咁樣噶。 其實好快，我已經諗到係 Sophie 咯。 係咪因為微物啊？其實我諗翻起我哋嘅淵源，因為我記得微物係嗰陣時有邀請到耀輝老師有個聲演，其實中間嘅 music break 咧有個詩句，跟住然後其實嗰首歌對我嚟講都係。我覺得是跟耀輝之間有某一種 click 咗嘅嘢咯，係 啊。我覺得有啦，即係當時我哋嘅合作，但係一路以嚟我都知道 Sophie 做緊啲咩嘢啦。咁因為我同阿 Sophie 係幾多年前見面啦， 好耐啦，好耐啦。 Sophie 仲讀緊書， 係啊，我仲係 啊。嗰陣時係突然之間趙增熙。就揾我話我簽咗未㗎？ 大概傾緊 咁上下啦嚇，即係 緊密合作。 係啦，我有個女仔咁想揾你幫佢寫歌詞咁樣啦。咁我話好啊，咁就嚟咗浸會大學見面嘅。咁當時Sophie 仲喺中大讀緊法律系， 係 咪啊？ 係。 咁坐低傾咗，我覺得哇，這個女仔係一個即係我其實自己好想同佢合作，但係我就諗。咁細個點解會揾個大叔幫佢寫歌詞嘅咧？咁我覺得我好想嗱，我再講一次，我係好想，但係我覺得呢個城市 可能需要一啲就係、是、一啲好年輕嘅香港女仔，佢哋創作。咁咁啱嗰陣時候，我有個寫歌詞嘅學生黃樂怡， 係。 咁我覺得嗱，佢個名字又好似啦，然後黃樂怡嗰陣時係都喺浸會大學讀緊書，咁兩個大學生年紀差不多。我覺得佢哋一齊合作咪仲有趣，係呢個城市我哋未見過嘅組合咯。咁、所以我就介紹阿黃樂怡俾阿 Sophie 同埋趙增熙識。咁我哋係咁樣咁、樣開始咗認識。咁跟住當然我知道阿樂怡同阿 Sophie 合作，咁阿樂怡都有將阿 Sophie 嘅作品俾我聽，諸如此類。咁一路以嚟其實我覺得你嘅音樂係我好想填嘅，因為嗰啲歌唔係咁常聽到，我做咗即係揮之不去啊嘛，即係做咗三年噶啦，咁所以咁我要令自己繼續揮之不去嘅一個重點就係我要繼續揾一啲我自己好想填嘅歌啊，咁我覺得一啲特別嘅作品，例如 Sophie 係所作嘅歌咧，我覺得我真係想試咯嚇，咁我知道 Sophie 會識得做好多嘢嚇，作曲啊、唱埋啊、編啊、MV 又搞掂埋啊咁。咁又好啱數嘅，咁所以 係 二胎萬千 咩都做得掂啊！咁 冇錯冇錯，二胎萬千嘅，即係諗落我其實都唔係好知，即係唔好識得講出個當中嘅趣味或者個歷史意義啦。但係好似就係我最初揾咗我嘅學生同阿黃嘉怡合作，剪剪轉之下咧，跟住個老師又再同翻阿黃嘉怡合作，我覺得幾得意咯。 因為你講到黃樂怡咧，即係同阿 Sophie 嗰陣時就揾學生同佢合作，我都記得嗰陣時 Sophie 上嚟好早期係咪深淵嗰期已經嗰陣時有 係啊係啊嗰只碟咯， 係啦，佢已經介紹咗哦，今次揾個填詞人同我差一個字咋，嗰陣時我好記得佢呢一句，而記得咗黃樂怡同埋黃嘉怡呢一個嘅組合。 其實咧，仲有一啲中間嘅細節嘅，就係、是、我第一次見咗葉輝老師先啦。其實我哋中間有一個好搞笑嘅類似相睇嘅節目嘅，咁、就係、是、阿希帶住我啦，咁我就帶住嗰個speaker 同埋一個 A4 file， 跟住全部都係啲歌詞 print 咗出嚟，跟住然後耀輝就帶住樂怡咁樣行出嚟啦，跟住然後大家就坐喺嗰個圓台，跟住就大家四個人喺度聽我自己嗰啲英文 demo 啦，係極度 raw 嘅一件事咯，所以嗰個其實同你頭先所講樂怡同我合作，但其實好多淵源都係同耀輝有即係有啲重複啊，有啲係啦緣係有啲緣係啊。 咁你同耀輝嘅相遇，你對佢嘅印象一路以嚟由嗰陣時開始去到而家，你覺得佢一個點樣嘅人喺你心目中又？ 哇！儀態萬千咯、 啊，耀輝就儀態萬千嘅。 我覺得耀輝係一個好温暖嘅人咯。係啊係啊，本身嗰個氣場就係一個好鼓勵，就算你做乜都得咯。 咁你點樣收到呢一個 invitation 呢一個 project 嘅時候？嗰陣時 Sophie 你嘅狀態係咪嗰陣時仲係喺台灣嘅時候收到呢、這個？ 唔係啊，我嗰陣時已經係香港噶啦。 係係係。 嗰陣時咪哇耶、yeah, 正啊咁耶、yeah, 正咁樣咯。 嗰個正係因為終於即係可能等待咗好耐，可以有呢類型嘅合作定係點咧？ 喺香港真係好少會有 、 一個咁夢寐以求嘅機會係。真係，因為雖然頭先所講話啊，呢啲 artwork 點點點樣人好似有一個所謂嘅框框，但係其實喺我嘅創作上面咧，我覺得係冇完全冇任何嘅 limit， 反而我覺得係一個開咗我新嘅可能性嘅一件事咯。 同埋我覺得即係呢一個 project 對我自己嘅一種可貴嘅地方就係、是。即係我哋譬如同一啲藝術界嘅朋友啦，即係如果佢稱你為藝術家咧，咁你嗰個創作自由咧係基本上佢哋會認為係絕對嘅。咁同我哋做開譬如流行音樂咧，你有好多嘢要諗啊嘛。尤其是如果你做唱片，即係有某一啲嘅 label 咧，咁更加會覺得哇，即係你攞唔攞翻咁樣嘅生意翻嚟咧？咁係一個好唔同嘅基礎去做嘢咯。咁所以。去到我哋做音樂嘅時候，其實都係覺得係、哦、有幾何真係冇前設咁樣嘅咧？ 即係個成品係冇一個一定要點樣樣嘅模樣咯、 啊。 即係因為其實平時做 album 可能我有大概嘅主題，又或者可能某幾首歌你知道佢係要攞嚟，譬如 plug 歌嘅，咁係會有某程度上覺得啊，我應該要點樣做，而好容易就會 隨住嗰個軌跡去進行咯。但係我覺得今次咧，我記得嗰陣時耀輝有同我講話，我哋真係唔需要俾佢哋聽個 demo 嘅。 喂，呢件事係好開心喎、 啊，好好， 係 啊， 但係我覺得 係啊，點不可思議嚇、啊？你 好不可思議，同埋我覺得好都係好似耀輝引導咗我啊，原來真係可以，你要為自己個作品負責之餘，其實你係 empowered by。即係你自己嘅嘢嚟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哇匪夷所思，跟住我一路做我就覺得哇好爽啊咁樣咯。 我自己覺得可能同都翻返去呢個揮之不去，因為 我哋寫得好啊呢句， 非常之好， 可以食到咁樣。 因為我諗其實對我嚟講好難免每做一樣所謂新嘅嘢嘅時候咧，會諗翻喺過去我做嘅嘢咯。咁我係負責寫歌詞嘅，其實往往咧都係喺嗰個成個流程之中都比較後嘅嗰一個啦。咁跟住我收到 demo 就自己匿埋屋企寫噶嘛，係好孤單，但我唔介意孤單噶，即係我係好享受個孤單。但係始終都係一個人書寫嘅過程。咁所以其實過去十年我由荷蘭移居翻嚟香港啦，我慢慢發現咧，我係好中意同埋一班人去做嘢啊。我好中意有時即係。年輕人啦，我覺得佢哋俾我好多嘅活力。咁今次原來我都係咁樣咯，一抽二楞咁樣就去做嘢。我記得嘅都係即係其實都係關於人嘅嘢啦。我頭先都講過呢一個 project 嘅出發點咧，就係人同埋人之間嘅聯繫。我覺得必須要人同埋人之間嘅聯繫咧，其實好多嘢先至可以留低落嚟嗰種嘅思念。咁所以其實一切都未開展嘅時候呢，我頭先所講嘅呢六個年輕人呢，其實就係亞洲藝術文獻庫佢哋有一個年輕人組織嘅、okay. 叫做 Page Next。 咁其中原來呢有一個成員呢係我嘅前學生啊。咁、我有一次即係同佢傾開偈，咁我就發覺咦不如就用你哋呢一個組織同我合作啊咁樣。咁於是就有六個人應承。在我都未有任何構思點樣去做呢個計劃之前咧，其實我已經同佢哋見咗好多次面。咁我好中意天台嘅，咁我就即係會請佢哋翻嚟我屋企啊，咁去天台傾偈。其實傾咗好多次偈，傾佢哋自己嘅未來啊，現在啊，其實佢哋同阿嘉怡差唔多年紀啦。咁好多都譬如即係講到家啊，何為家啊呢啲。有幾次其實都大家一起喊咯，咁、我覺得依、這個計劃大家記住係經歷咗幾年啦，咁中間亦都經歷咗香港好多嘅事情啦，咁所以我哋一起去，我唔敢講我哋一起度過嚇，即係咁樣講太誇張咗，但係某一個程度上面都係我哋一起去經歷呢啲時間，呢啲係我自己最珍重嘅。我覺得太多時候我哋太唔想記得好多嘢啦，即係依家太多嘢發生，我哋真係唔想聽、唔想睇、唔想記得。但係我哋係要記得嘅。 听过王嘉尔的这首《微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病例，其中两名患者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亦都是连续第五日没有本地源头不明个案。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新增的输入个案有13宗来自尼泊尔，其余两宗分别来自印度及印尼。本港至今有11,770宗確診個案，在過去14日累計新增的本地個案中，有15宗源頭不明。衛生防護中心提醒市民，有兩間服務供應商會在今個星期六的勞動節假期提供病毒檢測上門收取樣本速遞服務，每個樣本基本收費100元，家居檢疫人士可以預約以提交深喉唾液樣本。政府以疫苗氣泡為基礎，即日起放寬多個場所的防疫限制。酒吧商戶可以在食環署網頁下載確認顧客已接種疫苗的應用程式，員工需用手機掃描疫苗電子針卡上的二維碼。香港酒吧業協會主席錢俊永說，收到政府部門的通知， iOS 版本未面世，員工必須用 Android 手機下載，批評政府欠缺後備方案。他表示，轄下會員酒吧大約500間， 有八成會開業，目前七成員工已經打針，兩成員工不願意打針，開業時可能面對員工不足的問題。他又說，協會大約100間酒吧由今日開始向已經接種疫苗的市民提供100元現金消費券，消費滿一定金額送戲飛，希望提供誘因吸引更多年輕人接種疫苗並且到酒吧消遣。審計報告建議入境處加快處理未完結的假結婚調查個案。入境處發出聲明回應說，對於一些不懂刑事調查的人胡亂批評執法部門的個案處理手法，處方深表遺憾。審計處說，根據規定，在立法會帳目委員會進行公開聆訊前，部門首長或者屬下人員都應該避免公開反駁審計結果。帳委會副主席謝偉俊說，入境處的做法罕見，但是相信不會影響帳委會的公開聆訊。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的天氣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大約23度，明日日間天晴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偏北風，明日吹微風。展望週末期間大致天晴及炎熱，星期日晚上至下周初有幾陣驟雨。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26度，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对开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啱啱清理好，咁但一带交通仍然是非常挤塞的，几条嘅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常怡道同埋新清水湾道接近佐敦谷公园。咁另外较早前喺太古城嘅火警事故已经清场，英皇道嘅车辆咧而家系可以转翻入太古城道噶。较早前太古城道去太古坊方向，介乎英皇道至到泰丰路嘅路段已经解封，一带交通都是繁忙。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东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多实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排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后少少观塘绕道落去旺角方向的支路交通大繁忙，龙尾就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翠屏南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Hola， 如果十分系满分，你觉得波城嘅大胆指数有几高呢？ 我觉得系五分。头先你都话你惊鬼片啊，咁啊，我咁你同我差唔多，应该都系啊。少少驚啦，咁樣咯。 我係 Paula 歐子林，想知道我揀阿一定係波城，記得聽實香港電台第二台，今個星期六下晝2-4，我是你的後援會。 一界聲音像開耳，混沌或是音樂。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使用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 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搵人，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速度音乐，由得咪高分速度音乐，由得广东波速度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周瑶挥之不去， 王家仪态万千。 咁我哋收音乐嘉宾有周月辉同埋王嘉怡啦。咁头先有讲紧呢一个流年嘅 project， 亦都有六个嘅即系音乐嘅作品。咁而家第一首出现面世，大家可以听到咧就有无觅嘅呢一首歌。咁、首先我同阿斌神咧就会估下呢一首歌，听完之后一啲即系估翻转头，可能中间发生过一啲事情或者谂法等等，然后交俾你揭晓究竟有冇真系出现过咧咁样。 好，咁我估先啦。 好啊， 咁咧因为咧，其实我知道之前 Sophie 都即系喺香港、台湾两边走嘅，咁啊佢喺网络上边有个自称就 Quarantine Queen。 系， 因为有好多时候要 quarantine， 我可以同你比喎， 系啦， 我系 quarantine king 啊 ，quarantine queen 系啦，咁我觉得再听翻《无觅》呢首歌，其实嗰、那个编曲或者个作曲入边，其实会都会感受到一种深沉嘅。其实我觉得《somehow》呢首歌系记录咗当时 Sophie 喺一啲隔离嘅底下嘅一啲状态，或者系可能佢当时嘅一啲沉思咁样嘅。 咁咧，我估嘅系嗰个曲上面，因为我觉得呢一首歌好入到我系选用嘅乐器系一啲中式樂器或者亞即嗰啲鼓聲同埋嗰個氛圍係好明顯嘅，咁我想估嘅就係可能真係配合翻有山水呢一個中國藝術嘅概念，山水畫啊一啲咁樣嘅，同埋無覓呢兩個字都係以前一啲嘅詩詞。咁山水對於一啲古人可能作詩裏面都係一個很重要嘅概念，咁、所以喺選擇嗰個音色上面，啲鼓就唔係西方嘅嗰一啲咁，而真係一啲中式上面嘅嘢去做。好啦，我哋吹到好大啦，好啦，交俾你揭曉啦。 我覺得你哋兩個都有啲嘢估中嘅， 係。 咁其實咧，我quarantine 嘅時候係有寫歌嘅，但係唔係呢一首。 哦、 但係咧，你講嗰個深沉嗰個情緒咧，係的而且確有嘅。 Sophie 有啊， 都有嘅， 係 會喊嘅佢。 來吧，我有紙巾。 係 OK。我好記得我嗰陣時感受好深，係因為我個人喺台北啦，跟然後嗰一年。其实因为香港又发生好多事啦，咁我嗰阵时就自己一个喺台湾觉得好孤独，咁我就写咗《无觅》呢首歌。其实原本咧系叫《Searching》，咁成首歌啲歌词啊，即系我 demo 啲好 rough 嗰啲英文歌词啦，都系讲我一路喺度寻找，咁但系我乜都揾唔到。然后我觉得我哋全部都好似一堆孤儿咁样啦，咁就系有呢一种情绪喺度嘅，跟住我好記得嗰陣時，我就係覺得成個世界好大、好飄渺，但係我就好渺小，塞咗喺一個位度啦。咁但係耀輝嘅歌詞就其實我覺得係帶咗我去睇另外一個視野咯，然後有另外一個 perspective， 就係係咯喺首歌度，我覺得大家會聽到無覓有家咯。 即系啱啱特别无觅有家呢一样嘢，可能就系因为你个人当时就唔系喺所谓嘅家，即系唔系香港。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佢嗰首歌嗰歌词，我一路即系我一路去谂点样 produce 或者一路去录嘅时候，对于我嚟讲好似一种安慰咯。但我哋之间嗰阵时，我冇真系直接咁样同耀辉讲嘅，但系我一路录嘅时候，我好 feel 到耀辉透过呢一份词同我讲紧某啲嘢咯。咁但系我觉得我自己喺音乐里边，我好中意揾一啲比较复杂嘅情绪嘅，因为我觉得好多嘢我其实唔系好识写，或者我唔系好识用文字表达嘅人嚟嘅。其实咁我就系好想解释一个，如果你漂浮喺一个太空或者咧一个大嘅世界，好浩瀚嘅世界里边，但系你系嗰个尘咁飘下飘下咁样咯。 明明咁我知其實曲同埋詞嗰個先後次序有冇話邊一個出現先點樣互相影響？ 我寫咗個曲先嘅，咁但係我覺得因應咗耀輝嘅詞咧，我喺編曲上邊又揾埋 Chris 合作咧，咁我哋就再將有某種沉獲嘅情緒擺翻入去咯。 嗯， 係啊，你頭先估嗰個鼓咧，其實就係嗰種好浩瀚、好大世界嘅嗰啲節奏咧，就係啲世界音樂嘅鼓咯。即所以你講中國樂器都算係 或者可能太鼓，即我唔係 啊， 係 啊，係啊， 聽得出，但係嗰種 係啦。跟住然後個 pre-chorus 嗰啲木嘅嘢都係，係、 yeah, yeah, yeah. 啊，即係同成個世界、成個自然啊、成個宇宙。有啲呼應咁樣咯， 咁喺譬如 Hers 啊，即係 Chris 啦、一齊去做編曲啊，或者 mixing 上面揾阿 Jay 啊等等，即係揾呢一啲嘅朋友嘅時候，又有冇特別係咪可能之前合作過啊，定係點樣覺得哦呢一首歌揾佢哋一齊去做就啱數啦咁樣？ 係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好喜歡呢個歌詞，佢俾咗好多畫面同意境我。咁我覺得如果要揾一啲編曲嘅朋友，我會想揾一啲可能都會想像力比较强或者处理一啲可能稍微抽象嘅画面系好擅长嘅人，咁我又谂起 Chris， 因为其实我同佢都几即系佢叫 Hers 啦，佢英文名叫 Chris， 系佢都系嗰啲中意玩呢字嘅人嚟， 系啊， 系啊，咁同佢 写嗰句嘢俾佢先难啊。 咁同佢去碰又系好好玩啦，同埋我即都系默契默契默契咁样咯，即系。三個默契就是耀輝老師，我跟住再加埋身邊一啲我覺得適合嘅朋友。其實我哋中間好，我覺得好舒服、好開心、好順利，亦都我覺得好自豪嘅一樣嘢。因為我覺得喺我自己覺得喺廣東歌，其實真係冇乜呢一個機會，或者冇呢一種作品啊。咁但係其實原來我哋做完之後都覺得啊。原來是可以咁樣嘅喎，咁我覺得呢樣嘢就已經係一種沉獲咯。 問一下耀輝老師先，即係第一次去聽 Sophie 無名呢個作品個曲嘅， 係咪就係成品啦？因為冇 demo 聽， 有 demo 有 demo， 不過唔需要再俾其他人聽， 俾你自己 冇錯冇錯。但係去聽呢一首歌嘅時候，會唔會都有時有啲 curious 啊？點解一個年紀輕輕嘅小姑娘會有咁深沉嘅一種感受喺？喺度嘅咧， 唔会啊，唔会啊，其实我从来都唔会咁样谂啲所谓年轻人啊，即系我咪有一句咁样话，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嗰啲咧，我好憎呢一句说话嘅。你点可能讲话一个少年系冇唔知道愁滋味咧？反而系我哋大人未必知道佢哋心入边经历紧啲咩嘢。我唔会啊，我从来都唔会咁样去谂年轻人嘅创作，我其實即係收到阿 Sophie 嘅作品，通常係帶住一種好興奮嘅，即係中間經歷，即係嗰首音樂本身嘅氣氛，可能我已經擁開咗少少，而係即係最強烈就係我點樣搞掂佢，因為佢嗰啲阿 Sophie 嗰啲音樂係好西方啦，即係要好籠統咁講法，好流動嘅，好自由，傾向於自由咁樣去唱嘅，同一般嘅所謂 canto pop 咧嘅曲式好唔一樣。之所以點解我頭先一開始已經講過話啊，好想揾 Sophie 合作，就係我想應呢啲挑戰啊。我想試下咁樣去寫歌，寫歌詞會係點樣咧？咁就係俾呢一種興奮。貪玩 係 即係點樣贏咗 Sophie 呢隻歌咧？咁 真係好難，因為一路聽嘅時候，譬如想跟住唱或者數個拍子， 唔 係一種咁容易嘅曲風可以做 到。你要諗下，即係粵語要啱音啊嘛，即係好難。但係通常我寫 Sophie 嗰啲歌好快寫完嘅，因為我對我嚟講，即係越難係越 好 快，同埋係越開心啊咁樣。咁但係我哋今次呢一個嘅 project 咧，其實係同夏碧泉 archive 有關啦。咁我哋即係每一首歌嘅創作咧，都係源自某一個 page next 嘅朋友，佢哋自己嘅創作。咁呢一個創作係佢哋兩位去到夏碧泉 archive 見到入邊咧有一張相，唔知點解夏碧泉老師當時收集咗一張相。相中咧係個男人，你見到啲衫都知道係某一個年代啦，咁就戴住一個防毒防煙面具咁樣嘅嘢嘅。咁如果你即係遲啲，我哋會喺大館有個展示，你嚟到就會見到。咁嗰張相咧 就令到呢兩位年輕人咧諗起當時香港發生好多嘢，嚇咁咁佢哋好詫異，點解啊夏爺，即係佢哋叫啊夏碧泉老師係夏爺，點解佢當時會收集一張咁嘅相？點解我哋喺呢個時空底下，我哋會碰到呢張相？咁所以後來佢哋自己亦都做咗一張佢哋嘅相，以菠蘿作為一個出發點嘅，咁大家對於菠蘿可以好多種嘅你自己嘅遐想啦。但係我自己覺得最得意咧就係佢哋有一段時間寫咗即係 when pine meets apple， 咁啊即係用 pineapple 將佢分開咗啊咁樣，係啦。咁又嘅中文咧又出現過就係當剛剛遇著啱啱咁樣嘅，好多呢啲。所以去到我嘅時候咧，我聽阿 Sophie 嘅 demo， 我係諗起好多嘅偶遇啊。生命嘅无常， 嗯， 但亦都系佢嘅无觅，但亦都系我哋因此而对我嚟讲心安嘅地方咯。最终你唔去揾无觅，可能就系你嘅家咯。咁呢个系我自己，从嗰个嘅作品听到阿 Sophie 嘅歌，慢慢发展出嚟。關於無覓嘅我自己嘅諗法， 同埋咧，因為耀輝嘅歌詞咧，佢有好大嘅，即係呢個道理或者呢個智慧咧，令到我覺得其實好多嘢可能係一剎那嘅，但係我哋就係不斷去追逐嗰個一剎那，就係我哋 keep going 去繼續去揾咯。咁所以首歌由揾唔到變咗，其實已經揾咗啦。其實我個 demo 唱嘅時候係比較即係好似你講係 sad and lonely and stuff， 但係我覺得我去到真係。official 嗰個版本咧，我有某一種浮遊喺呢一啲波浪，或者我好自如地隨住呢一啲人生嘅浪啦，假設 係啊， 去行走咯。而最尾嗰句係叫歸家咯，所以我覺得呢一首歌就揾咗嚟第一首去派啦。 咁我想知係 Sophie 嘅腦海當中，自己譬如作曲嘅時候，會唔會已經有一個畫面，跟住可能收到耀輝老師嘅詞，因為裏面其實我覺得係好似一幅畫咁嘅，有啲歌詞，又係又會有一種畫面。咁然之後再去到你即係決定好曬所有編曲，等佢去錄嘅時候，個畫面又有冇一路係其實轉緊 咧？係啊，所以呢個 project 就係好好玩，就係咁咯。因為我哋對於個成品冇一個框框，到底首歌出到嚟要係點？可能我自己寫曲嘅時候畫咗半幅，可能畫咗個底顏色，然後要翻喺上面再加啲星星，點樣點樣，跟住編曲再加，然後我因應呢個畫面，我嘅人聲點樣喺度演繹呢一首歌嘅意思，我嘅情緒係點樣？跟住出到嚟就係我覺得有呢、這、一個而家呢個咁樣嘅感覺係，同埋 MV 全部都係香港拍噶，即係你見到無覓嗰個森林咧，其實係香港嚟嘅，但係我自己就覺得、哇拍咗出嚟有一種你唔知佢喺邊度，就係無覓處咁樣，你唔覺得好正嘅咩？我自己覺得好正咯， 係即係因為嗰個景嗰個壓迫感啦，亦都有喺度，都有一種迷失同。 我覺得佢有一種交錯，即係我覺得同時間係壓迫，但係同時間亦都你要繼續走，你要繼續行。因為你繼續行，其實係好開、好廣闊嘅一件事咯。 咁問題就係，即係你永遠都唔知道嘛。即係你轉個彎啊，你以為行到盡咩？但唔係嘅，嗰度你又揾到一啲新嘅出路咯。 行多步，可能你又揾到啦。 嗱、啲人成日話踏破鐵鞋無覓處，下一句就係得來全不費功夫。聽落去咧。你哋今次個 project 咧，唔好話唔費功夫，都費功夫。但係比起想象中，係咪因為唔同嘅藝術家碰撞埋一齊嗰、那個化學作用嘅時候，令到所有事情其實係可以好自然咁樣發生咧？ 咁我試下接你呢、這、一個得來全不費功夫。我估、我諗好多人會覺得咁樣你咪唔使做嘢咯，即係會理解為、我諗我自己的理解不是说不用做事，而是呢你不一定要做某一些事，或者不需要辛劳，即或者、譬如我们 用我们一路做开流行音乐的啦，你知很多时候很多计算、就是那些功夫啦，即 你以为很多花很多功夫就一定会做到一些好事吗？有时是得的、但往往不得，在我自己的經驗之中、所以我覺得得來全不費功夫對我的意義就是你不用那麼多計算，你不用用那麼多你認為要真的很 捉緊的， 是啊是啊、即是揸得很緊某一些東西你才得的，不一定是這樣、你稍稍將這些東西放鬆一點，可能你就會得來了。 呢个系我自己嘅体会咯。 系，而我觉得呢个感觉其实就系好想分享俾埋听众、 嗯， 因为我觉得喺音乐上其实都有呢个氛围，就系好自如、好宽阔嘅感觉咯。可能由一开始一啲比较窄嘅自言自语嘅 first。然后慢慢去到个 chorus， 去到好磅礴嘅一啲大嘅鼓、大嘅宇宙嘅声音，即系我觉得呢啲系系咯，我觉得将呢个 message 化咗做一首歌嘅意境系好靓嘅一件事。 系啊，即系尤其是我哋依家香港经历咗咁多啦，然后跟住依家疫情啦，可能我哋会好多时候觉得我哋要做嘅一啲嘢做唔到啊。 嗯。 咁咪即係會我會有即係功夫死啦，我再花多啲功夫都唔得㗎啦。咁其實可能唔使要咁樣去花功夫嘅。 嗯。 即係你我哋繼續咁樣行囉，慢慢行落去、嗯、或者會有柳暗花明又一村囉，即係我另一句說話。 嗯。 我哋會返到屋企嘅。 係啊，所以你話係咪好温柔啊？ 好温柔啊。 呢個智慧聽 到好舒服。 就 系啦，就变咗就 OK 啦，啲嘢掂咗啦。 咁去到啱啱一路讲到有即系特别呢一首歌有咗曲词啊，即系嗰啲完成咗。去到啱啱都有提，因为其实都会附带有音乐短片。呢个画面上面轻轻提过头先，即系喺香港揾咗寻觅咗一个咁样嘅空间。咁去谂呢一个画面嘅呈现嘅时候，嗰阵时有冇都同可能创作团队都会有一啲即系商量讨论、嗯嗯嗯，甚至乎去到用而家嘅方法 present 咁样。 都有嘅，都有嘅。即系其实嗰阵时都有。 系啊，阿 Sophie 佢哋成日咧揾我开嗰啲 MV 会咧，觉得好好笑，咪做咯，做咩揾我开会？ 你都想问下你啊嘛？ 我知，唔系其实我系好有兴趣去参与，但系并唔系我要俾啲咩意见嘅。我其实好想知道 佢哋倾啲咩谂咩咁。 佢哋嘅思维系点啊？一啲 visual 嘅朋友吓、嗯，即系佢哋系点样谂嘅咧？同埋去到呢个地步，对我嚟讲吓，即系只歌就系只歌，跟住做 MV 咧，其实一种延伸啊。咁所以並唔存在佢哋要同我做啲咩回報啊，或者要得到我啲咩同意啊，咁即係呢個唔係我嘅思維嚟㗎，我唔需要得到我同意，但係我有少少少感覺就係佢哋 初頭投咯， 佢哋初頭係啊，佢初頭嘅時候就要 好唔藝術家嗰啲啊，葉輝你覺得點？ 係啊，即係好似咧，我係做A&R 啊，即係我係 marketing 嗰啲咧，你明唔明啊？ 或者大學教 周總，你覺得點啊？咁樣 周總 批唔批啊？呢個 concept 係啦係啦，冇錯冇錯嚇，咁睇下眉頭眼額咁樣。 頭幾個係咁啦，跟住之後發現其實。是真的可以很自如地做的、 啊、 然後後來就沒有了、我覺得其實有某些我覺得觀眾去自己 去拿啦、嗯、但是當然我覺得大家見到一個很 open 的就是很闊的畫面大自然的畫面去一路行去尋覓的畫面有兩個角色而我覺得很多身體的動動或者姿態或者他的舞蹈其實都是由一個自我的一些捆綁掙扎然後再去豁出去，然後釋放咁樣咯，即係有一種自，跟住然後自如地行走，然後去到最尾嗰、那個鏡頭就邁向一個天空。咁、 嗯、 我覺得呢樣嘢就係、是、表達咗頭先我哋所講嘅一啲意思，而特別係喺香港揾到呢啲咁樣嘅靚嘅地方，我覺得就好正啦。 咁所以一路聽住呢一個即係留念嘅成個嘅 project， 呢一首《無覓》就第一首大家聽到啦。咁係咪之後另外仲有五首，無論係歌同埋 MV， 甚至乎個展覽，大家如果有興趣想知，可以喺咩渠道等等知道呢？ 我哋其實喺嚟緊嘅星期五啦，7:30開始係咪？喺、嗯、大館咧有一個showcase 啊，即系到时候嘉怡咧会将嗰六只歌第一次 live 咁样唱俾大家听。咁、 嗯、 同时咧，我啦同埋嗰六位嘅Page Next 嘅 artist 同埋嘉怡，我哋都会一齐同观众去分享嘅。咁不过应该就已经满晒噶啦，现场嘅观众，但系大家可以喺 Facebook Live 嗰度睇到嘅。我估如果大家 search AAA 啊，或者大馆啊，或者系、 嗯、我都会 post 嗰条 link 出嚟俾大家揿入去啦。 系啦， 嗰晚 黄嘉怡啊都。 系啦，都一齐睇啦。 系啦，咁然后跟住再褪一个礼拜就有一个展示嗬。 系啊，喺大馆当代艺术馆就会有一个展览，咁、嗯、就将呢六首歌啦，有耀辉好珍贵嘅手稿。 大家睇唔明系咩嘅手稿，珍贵到 要好细心咁样阅读。跟住有六个 MV 啦，有六位 Page Next Artist 嘅一啲。嗯 藝術品嘅記錄啦，跟住然後亦都有我嘅 demo， 咁所以我覺得大家要好好珍惜呢個機會，真係好難得嘅一次嘅創作計劃。係 啊，咁大家有興趣今日聽完呢一個訪問之後，了解呢一個 project 可以上網拎住頭先嘅關鍵字，可以了解多啲咁啦。咁啊，今日再次多謝周宇輝同埋黃嘉怡同我哋介紹呢個 project 同埋呢一首第一首派緊台嘅無覓嘅。今日多謝你哋 ，thank you， 拜拜， bye bye， 多謝。 日月藏在光变阴之处，默默行在一切阑珊处，望着谁再去辨真之处。 7点前听过有王嘉贤呢首派台作品《无觅》，听日再见，拜拜。